叫大圆镜智。一叫平等性智，十叫妙观察智。名字换了啊，这个叫带啊，是带着这个。前五十叫尘所作体，可是决定要自己不染，才能讲带它起作用，自知菩提呀、啊！自知是讲他受用啊，不是自受用啊。自受用是平等一真，哪里还会有私呢？没有私啊！啊，自受用是真。那么由此可见，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啊，它不是死东西，不是消极的啊，是积极的，是进取的啊。再看底下一段文啊，这个文都好懂了，就是换一个字就是啊。前面讲的因啊，这讲助缘，在见性里头啊找因啊，明暗色空里头找因找不到，与明暗色空当中找缘也找不到。佛慈我呢，所见又佛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色有见。那么缘就是讲助缘，我呢若缘空有应不见色，若缘色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于空色。这一段是破见心，不从缘色。如果缘空而有见性现前，那就不应该见色。这个意思是说，它既然以为空是生见的助缘，到它遇到色的地方，空就灭了，空的缘就没有了。语言灭了，那么换一句话是见性也应该断灭了。见性断灭了，怎么能够还见到色呢？语言色的道理也跟这个一样，甚至于语言明语言暗都可以用这个例子比例推之。那么我们现前实际上的情形是明暗空色等相样样都见得清清楚楚。那么由此可知，见心并不要借明暗色空为因或者是为缘。那么这个事实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啊，这就是说真如不变之体呀。称之为真如，那就是说它不从因生，也不随缘由，因缘自然都说不上。 下面佛子渐渐开导他真实意了，当知如是净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这是把这个我难虚妄的情执把它扫得干干净净，显示出这个见性的真实相。决心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是他的真相。外道执着自然，他不懂得随缘的妙用。凡夫执着因缘，不知道不变的本体，所以才有凡夫外道二乘全教种种差别。这一桩事情给诸位说，不是讲理论，也不是讲玄学，就是说我们现前自己一个人啊，我们六根根性是不变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再加上十一色法二十四个不相应，都是随缘的。这些东西在哪里啊？全在一身。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十一种色法了，所以这个一身呢，身心给诸位说，跟那个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那个大宇宙就是我们一身放大了，一身呢是大宇宙缩小了。这个放大缩小正是像经上所说的借此那须弥，须弥那借此，须弥那借此，这个大宇宙，那我们这一身，我们这个身心，借此那须弥呢，我们这个身心又包大宇宙。这个话说起来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实际上跟诸位说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一部《白话明门论》说的什么？自己身心啊，懂得自己身心就懂得宇宙，知道宇宙就知道自己身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个学问是真实的学问啊！我们求在哪里求呢？要从自身上求，从自己身心上求。身心里面悟了，外面境界才悟啊！不在身心上求，在外面境界上求，当然也能开悟，不过不太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是因为我们执着身轻境界疏，轻的才容易开悟，疏的不容易开悟。如果你没有这个执着，从外面境界上修也能开悟啊。那么我们有这个执着的时候，就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去关照。所以《楞严经》里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佛把这个真如本性啊，就我们六根上来显示。真如本性在哪里？ 我们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性在哪里？佛就说性就是眼的这个本能见性。这个十方行见都是说的，都是讲见性，讲见性不动不生不灭啊，周边全是讲这个道理，都是显示出见性的真啊。其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舍妄而用真啊。为什么呢？前面阿难尊者要修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不生不灭的法，这个不生不灭的法一定要以不生不灭的因才能够证不生不灭的果啊。生灭心要想修证不生不灭无上菩提之果，这是无有是处啊，决定不相应的。所以佛说这一段话用意在此地。那么问问我们自己，想不想求无上菩提？也许就哎呀，无上菩提太高了嘛，我马马虎虎少不凑合一点啊、就行了。这不行，给诸位说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见性，不能超越生死轮回。所以虽然是你用种种苦行啊，如何去精进啊，修成了四禅天四空天的果报，也不过是寿命长一点而已啊，不究竟呐。而那个寿命长短，说实在的话没有长短啊。为什么呢？相对的长短啊，我们人生百岁感觉到很短啊，要比起那个是忉利天，那这个就悬殊太大了啊。忉利天上一天一昼夜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好，你在人间百岁了，很长了。忉利天人看到，哎呀，这个人命很短了，这是昨天看到生的，今天就死了。要再到夜摩天去看，夜摩天的一昼夜是我们人间的两百年，你活一百岁，你看的就是半天就完了。那么他们那些人是不是以为他那个寿命很长呢？不会的，跟我们感觉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时，也好像一刹那过去一样。正如何的，我们看水里头浮游啊，我们看水里面浮游啊，正是像忉利天看我们一样啊，我们看水里浮游朝生暮死啊，但是他朝生暮死他也是一生的有一世啊，也是过了一辈子 啊，所以在感官上是相同啊。因此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他那个一生跟我们现在一生感受是一样的，没什么两样啊。所以这是属于相对的，我们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就不会想到天上去了，天上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好处，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明心见性，还是要走这个路啊。明心见性最好的方法是《楞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舍实用根啊。舍实用根再给诸位说，很容易，不难 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一个字，这是一字法门呐、谢即菩提。谢是什么呢？谢就是谢心一时。菩提是什么呢？菩提就是妙觉明心。你看看多简单吗？哪一个法门里头有这么简单的这个讲法？一个字的法门。可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迷路不明，疑惑不能断。你看阿难尊者所实现的重重疑惑这一个疑惑好像是断掉了那一个又生出来了。疑虑永远不能断的所以妄心卸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世尊示现在人间为什么要说法49年呢？讲到修行太容易了，弥陀经里面若一日至若七日那是讲成就一心不乱功夫好的离一心一天到七天根心立的人一天就真的离一心不乱业障重的也不过七天就可以证得。难在哪里了那么我们现在念七年两个七年三个七年念了十个七年了心里还是乱糟糟的念个功夫成片的消息也没有毛病发生在哪里了离路不明盲修瞎练修了几十年了诸位要是固然诸了先求明理理明白之后好比走路这个路我认识了我只一开步走不会走岔路也不会走错克期取证预算多少天一定得到不认识路的走虽然那个目的地没好远走一辈子也走不到甚至就是各地一条街你都走不到为什么呢走岔了路走往那边走去了越走越远毛病就在此地所以学佛说不明理那要能学得成释迦牟尼佛不必出世了他出世就是多余的49年所说的那白说了为什么呢不说人家也能做到吗那岂不是白说了所以诸位也晓得觉悟之后修行不但容易而且快速所以学佛一开头功力着重在开悟宗门如是教下也不例外没有不注重开示 这个开悟的。讲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一个原理原则可以说是世尊说法之弘范呐。也可以说49年所说一切法的依据。这两句全是称信之词，不变是讲的信体，随缘是讲的信用，有体有用。从作用上要能见其体，从离体上要能明其用。所以在此地这个结论告诉我们，当知啊，如是觉经，这个觉经就是不变之真体，妙明就是随缘的德用，体不变，所以非因缘，用又可以随缘，所以非自然。但是非因缘非自然呢、啊、下面这一句是无问自说，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两句确实将心性啊和盘托出了，不容易啊。为什么呢？这桩事情本来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他能用这样善巧的方法把它形容出来，确实不简单。那么这是又进一层的来说，说此中既然是非自然呢，怕我们执着望闻生义，这个是佛法教学里头最忌讳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讲堂一再给诸位同学提示的，要悟，不可以执着，不能望闻生义啊。所谓望闻生义，三世佛愿呢，三世诸佛都很冤枉的。经的意思懂了就懂了，不懂不要去想它啊，不必去研究它啊。所以念经讲熟，不在记，讲悟不讲研究啊，处处是 避免心一时起作用啊，时时叫你提起关照般若，照久了自然就开悟了啊。佛在这个地方的五句话，就是堵住我难的心意识啊，不但是非因非缘，亦非自然，还非不自然。这正是双飞双离啊。惊觉妙明云清净体，那个非与不非，是与不是，通通加不上啊。这个道理在此地确实可以不需要再多解释了。为什么呢？前面世尊呢跟文殊菩萨在讨论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个比喻，在一文殊，一文殊当中还能不能再有个文殊呢？就是这个意思啊。一真之体上什么都加不上，再给诸位说，一真的相用上也加不上啊。诸位不要以为这个一真之体啊加不上，这个我们点头想象有道理啊。在一切相上如何加不上啊？相上你所加上的全都叫息论，这个道理实在讲也不难懂。你看我们老子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那个道可道非常道是讲体上的，名可名非常名可是从相上讲的啊。老子也误入这个境界，所以一切名相是边际所执心，里面也没有是非啊，也用不着执着。一切名相是人为的，这假名暗理呀。不是天生的，不是本性里头原有的，本性里头本来无一物啊，什么也没有啊。本性显出这些相里也无有名字啊。再给诸位说明白一点，所现的这些相啊，相即非相啊。为什么呢？体之相是一不是二，体不可得，相哪里会可得呢？啊，诸位是细细的微细揣摩，在一切万象当中，你看看哪一个相有可得？啊，这要很细心去观察。啊，粗心大意的时候，啊，我有得啊，我怎么没有得？你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得了好多年了。这个看法太粗心大意了啊！微细去观察，一切法刹那生灭啊！佛所讲的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了。我们所看的是相续相啊！啊！说真话的时候当体即空，所以这个相叫幻相 因我叫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这个妙有跟真空是一不上，真空是讲的体，妙有是讲的相，讲的作用，真空说的不变，妙有说的随缘，它两个是一不是二啊，这才叫真觉，真觉悟了。所以他心里头还有什么牵挂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天忙到晚，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一天忙到晚，给诸位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如果在这个地方体认到体会到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了，那么祖师讲那个净土生无生论你也不怀疑了，生则决定生，去则是不去，还有一问不错，一点都不错，你就点头了。所以到这个境界也是佛说到这个境界辗转给阿难这个问答把境界提升到这一层这是相当高的一层在这个境界里面正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有所以是非是代表的两边呐、这一边是一边非呀，两边那现在的话就是相对论呐、是非居不到就是超越了相对论，只能说超越相对论，不能再说有个绝对，为什么呢？说个绝对跟那个相对又变成相对的，还是相对的，出不了相对的圈。凡夫生活在相对的境界里面，我们所谓的十八界，这是迷惑啊！无聊的人生活在一真法界里头，什么叫一真呢？超越相对就是一真，相对是二，超越二，我们叫它做一真，一真只有名言。并无实意你要知道果然还有个一真呢又麻烦了又变成相对的所以这个一真说这个万万不能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分别才能把诸法实相看清楚后面说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一切相呢就是所谓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呐、即一切法了是终日不变终日随缘这个话虽然是颠倒了一下其味无穷并不是一真一反如果是一真一反又回到相对之去了希望诸位在这个里面细细去体会这个从前马祖也说得很好就是马祖道业禅师他说但立妄缘即如如佛吧如如佛说本来是佛自信天真佛我们如如佛为什么不见了呢就是没有立妄缘被妄缘把弦叉障碍妄缘就是心意识 啊，力了妄言，那么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学识用根啊，力妄言就是力识啊，就是学识啊，如如佛就是用根啊，用根就是如佛，十方诸佛那些大菩萨通通是学识用根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学识用根呢就是如如佛。好，今天讲到此地啊。